寻的方向。恍惚中你带我一起飞翔，飞过那黑夜的寒冷漫长，我看见太阳放出光芒，让我的心依靠在你的肩上，愿这所有快乐都与你一起分享，让这阳光照耀在我的脸上，握紧我的双手，随歌声飞向浪漫， 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。最懂的人最暖的伴、哦、没有心酸，没有遗憾，什么是陪伴，什么是心安，你是答案。 下苦

是北京时间